體制，不應該當同一個主權國家簡單類比。三權分立在香港亦都從未存在過。發言人說，在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體制之下，香港特區行政機關、立法機關既是相互制約，亦都是相互配合，而且重在配合，司法機關獨立行使審判權。已經減弱為颱風的海神吹襲日本西南部，造成一死四人失蹤。海神在九州造成76人受傷，鹿兒島一名70歲的長者跌入路旁排水渠死亡。宮崎縣追葉村山泥傾瀉，至少四人下落不明。九州超過470,000戶停電。另外 JR 九州全線停運，確認安全後的區段才會恢復運行。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唔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听朝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曾浩輝醫生，為及早切斷2019冠狀病毒病在社區的傳播鏈，令市民生活恢復正常。政府在9月1日起推行普及社區檢測計劃，為期最多14日。市民現在可以在網上預約，選擇日期、時間和社區檢測中心，由有醫護訓練的人員採集樣本，如結果呈陽性，衛生署會聯絡跟進。為了自己和家人健康，請盡快上 communitytest.gov.hk 預約。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疫情下想同你倾下偈，都只可以透过电话。 唔紧要，我哋一定要保持社交距离，疫情好快就会过去。 你点知噶？ 只要做好防疫措施，勤洗手，出门一定戴口罩，保持良好卫生习惯，一切都会变好。希望在明天啊嘛！ 疫情虽然可怕，但胜在有你与我并肩。 抗疫满希望，港台陪你闯。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唔系爱丽丝，系特伦斯。 话今次要带大家走入特伦斯的梦境，希望乐迷听的时候亦都可以暂时摆低现实世界的繁琐。 有飞箭与马路对象，有妖精与铁道和尚，有魔女失发上沉默为谁坐着，再等等一世未中奖，再等等多世就结上当下，等我失去 作曲是 Terence 自己，填词有 Oscar， 编曲有 Terence featuring the nation， 监制 Terence 加上周石汉。今个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20位，林家谦《特伦斯梦游仙境》。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是 Sammy 郑秀文。 我是 Asa 蔡卓妍， 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 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敏、崔杰同莫莉主持的敏感时刻。 10:09啊，九月七号星期一晚嘅敏感时刻，今晚咧我哋三个都喺直播室啦， 系啊， 系 我哋团聚啦， 人民大人啦，我咧同埋 Kitty 都喺度嘅， 系啊，咁啊，今晚咧就想同大家开一个题，就系、是、到底你哋有冇试过代入个唔系爱河啊骗案咧？ 是不是爱情的偏安？ 不是，我们今晚不是说爱情，我们不是说渣男那类型的。 我常常被人找笨 的。即是骗钱 啊。骗钱啊，或者骗资料啊。现在资料都很重要的。 我试过最电话入面的资料啊，最早期的时候呢，是我不知道原来申请了一些不知乜鬼啦，或者你平时经过的时候呢，咪会叫你填一些资料，就话送一些少少的礼物包给你，咁你知道我啲婆仔格呢，即係譬如送几包护肤品给你，我好啊好啊填啦咁样㗎嘛。咁我唔知道原来是会有用㗎喎。咁啊即係嗰啲譬如电话号码嗰啲就会迟啲，或者个 email 啦，因为 email 你会觉得啊，好似都唔係話太需要保障嘅其中一樣嘢嚟㗎嘛。有啲人就會好多時叫你 set， 即係俾個 email 嗰個嘅 address 佢。我唔知道，跟住我就發現，哦，點解越嚟越多成日嗰啲宣傳係啦，垃圾電郵或者話俾你聽乜嘢乜嘢特價咁，但我又冇 join 過嗰個嘅產品或者個公司，點解會有嘅咧？之後咧有段時間睇新聞先知，就係話原來咧你之前曾經可能喺街上面做過一啲嘅問卷調查啊，又或者可能係你可能係 join 過一啲嘅電信公司啊或者其他嘢咧，佢哋原來有機會係會攞你嘅資料去賣，原來呢啲全部都係值錢嘅嘢，而係幫即係其他人可能要用廣告嘅時候就用到呢一啲嘅資料啦。嗰次係我第一次係知道電話或者網絡上面原來我哋 email address 或者電話號碼咁有用嘅時候嘅嘢咯，我就收到好多呢一啲啦。咁我唔知啲算唔算叫騙案，因為我真係有 咁呢就唔係騙嘅，你都叫 你都攞咗 sample 啊， 有啲冇噶嘛，因為有啲佢就可能話做個問卷咁樣，但我有奇怪嘅，做問卷點解要我寫 email address 嗰啲？ 咁佢可能想聯絡翻你，即係有啲優惠咁樣。但反而你話 email 咧，我覺得係多騙案咧，係佢會亂咁 send 啲好奇怪嘅嘢去你個 email。咁其實佢係撞彩嘅啫，有時我都會開咗出嚟係有啲驚嘅，即係譬如佢突到好似一間大公司 send 去你個 email 銀行先啦， 係啦，咁你可能即係要睇到好細緻嗰啲位，或者睇佢嗰個 email address 係啲咩，咁佢可能會話俾你聽，哦，你買咗呢個電話嘅遊戲，下載咗呢個 app 要俾錢喎，咁樣，而家我就收你錢啦，咁樣，咁如果你有疑問嘅話咧，你就唔知點樣 send 翻過嚟邊一度啦，咁樣，咁有時我都會即係俾佢下。冇使过呢啲钱咁、样。咁当你正想回复嘅时候呢，咁我望一望，咦唔係喎，佢 send 嚟嗰个 email 嗰个 address 咁怪，即係都唔似官方网站嚟嘅。咁其实可能佢就係想套你啲料啦、即係如果你回复佢，咁佢咪即係再問多啲嘢，或者知道呢個 account 係有人用嘅，係大概係咩人咁樣咯，咁都會有噶。 係，我上兩個禮拜喺尋常時都有講過咧，就係咧而家咧唔知係咪因為經濟差咧，通常就會越嚟越多唔同嘅一啲嘅劫案或者一啲騙案就會發生啦。我自己無啦有一日都收到個 email， 個 email 咧係叫我 click 入一條 link 入面嘅。咁跟住仲要 send 咗兩個 email 嚟，跟住我就好好奇，好彩我冇 click 到，因為我覺得佢好奇怪。首先佢又冇寫到任何公司名嗰啲，就咁叫我 click 入个链接，而且佢系一啲简体字，唔系我平时睇开嘅字，所以我就冇揿入去。 咁懒嘅，佢哋连转繁体都 系啊。跟住同一时间，我亦都收到一个系银行寄俾我，即系 email 俾我嘅一个嘅 email， 就叫我哋小心啲。 系， 跟住佢系真系写晒，即系你冇谂过银行系会写一个嘅时候，就证明真系好多人系。有一個類近嘅騙案啦，如果唔係佢唔會出個咁嘅 email， 佢真係會教曬你話你會遇到啲乜嘢事，之後佢會點樣恐嚇你，即係佢真係有圖文並茂去講俾你聽你有機會遇到嘅事，跟住再俾埋啲 tips 你，你要小心啲乜嘢咁樣。 咁我哋咧就平時行過銀行啊，佢哋好多時就會漏我哋申請信用卡噶嘛。咁咧，但系我近排咧就遇到一個情況啦，就係、銀行打電話嚟啦，就問我李小姐啊，你係咪幾時幾分嚇、買過一啲 網上遊，即係都係電換嘅一啲分嚟㗎啦，咁嗰啲 points 啊咁樣，咁仲要唔喺香港買嘅喎， 點數卡嗰啲 friend， 咁我都唔喺即係佢喺英國買咁樣，咁我喺香港喎，邊有人飛啊而家咁樣啦，咁跟住咧佢銀行職員咧佢就主動，不如咁啦，你 cancel 咗張卡啦咁樣啦，我睇因為佢話佢睇我都冇乜點用㗎嘛，嗰張卡即係有時咧即係點解我申請啊，又見到有啲朋友佢好努力做嘢，其實佢要。有 quota 噶嘛，即係間公司有 quota， 或者銀行有 quota， 話你要揾到十個客，佢申請一張卡，啊你試下申請啦，你試下申請啦，我一年之後你幫我 cut 咗佢啦，我唔想交年費，我但幫下你啦咁樣，咁個大嗰張卡唔用噶嘛，即係有時你如果有十張卡咧，你係唔知道自己使咗幾多錢噶嘛，我就集中係幾張咁啊算，咁所以嗰張我就 cancel 咗咯，咁但係我就諗，我唔用個卡佢都可以攞到資料嘅， 係咯。 咁犀利嘅，即係可能我都叫用過一兩次，咁所以咧， 咁係真係有人盜用咗呢張卡去買點數？ 佢應該係咧係不斷咁撞 number，因為嗰啲 credit card 咧其實頭嗰四個字咧係有意思咁樣噶嘛，即係唔知阿 B 字頭嗰個唔定 M 字頭嗰個，跟住佢撞，咁佢撞到一個 number 係我嘅 number，但佢可能撞唔到個 password， 所以咧應該嗰個詳細情形就係佢撞咗幾次 password 就唔得啦，咁就即係佢想買嗰個點嗰啲點數卡唔得啦，咁所以嗰、那個銀行未知道有人想曾經啊嘗試有幾次。想去買，咁啊失敗咪 call 我咯，咁啊知道咗呢件事咯。咁但係我諗其實都銀行可能去到某個位咧，以前就會覺得話，不如換個張卡俾你，咁啊就OK 啦。佢都想 keep 你呢個用戶噶嘛。係 咯 係 咯。 而家佢直頭叫我，不如你 cancel 咗。 因為你個 record 實在太冇來往啦，嗰啲數目 係啦， 完全冇用過。 我又冇係啊，咁所以如果佢真係俾人撞中咗咧，我又話唔關我事咧，咁可能佢覺得 佢就好煩啦。 佢可能。烦啊！即系我觉得而家个情况系去到咁糟糕咯。 蠢材爱你不来，下雨一晚独自在夜阑人静，方清楚感觉你存在，被爱覆盖，低估了你对我的爱，常在山内那冬，山外会感慨，全身都湿透，再被雨水轻轻掌掴，我便记得别一下和暖。阳光中跟你约定美好樱花之旅，最后结果跟现实相差太远，遗留自己哀怨。下雨天只能怀念，不停怀念天气好那天，后悔都不能重现。才发现，自那天一场雷电，天天都想见你，无缘明一天，爱不释手，只拥抱雨天。每当分手，很想再见。照亮每天，相反只会责备你的问候记烦厌。阳光一识去，发现你的一丝光线擦亮我的生命力，街灯照片从前幸福的脸。下雨天只能怀念，不停怀念天气好那天，后悔都不能重现，后来才发现想见的无缘明一见， 填只能遗憾，不停遗憾，火热自由烟，在那天当时承诺，又何时兑现？含藏彩虹浮现，可惜此刻已经难同时遇见。昨天一起，只找到缺点，也许分开很想再见。被爱覆盖，怎体验到爱与不爱？同样浸在雨水，眼泪也掩盖。 One Promise 的怀念晴朗的雨天， 是的。那我想问 Kitty 同埋莫莉啦， 是 那你知道而家咧有咁多骗案啦，咁喺你嘅屋企人当中咧，你觉得最大机会上当嘅系边个咧？ 我妈咯，我记得我同我妈应该都系佢嘅，因为有时佢都会同我讲话，唔知道手机收到啲咩啊，咁样佢都会即系同埋好多人传嘢嘅时候咧，佢都会即系可能人哋传俾佢，咁佢又传俾人咁样，即系可能都未必会好清楚而家网上面嗰啲即系事情系点样发展嘅咁，咁我都其实有啲担心。 咁我觉得系我。 即是你妈醒啲是吗？ 不是我妈醒啲啊，是因为我妈比我更蠢。咁佢蠢到系点咧？佢电话有好多嘅 function， 佢唔系好识用咧。 咁就冇事噶啦。 系啦，因为佢唔敢揿入去啊，所以佢就直情唔知嗰个系骗案啊。咁所以或者佢一见到，因为通常咧，我哋咪会收到好多 SMS 嘅。因为其实我之前都试过收到个 SMS 咧骗案嚟嘅，即系如果你 click 入去啲 link 咧，应该就钓鱼嗰啲 link 啊。咁跟住如果系我妈嘅话咧，我见过我妈。电话入面咧系有几廿个、百几、二百个 message， 佢都唔知嗰啲咩嚟，佢就唔 开过。 你点解呢个图上面有个红色圈写住个 number 嘅咩嚟嘅咧？系咪六合彩俾贴士我咧？咁 系佢最近先开始学识睇啦，但系佢亦都会好好奇问我：哦，点解呢一个唔系我哋个电信商嗰个嘅？因为交电话费咁有阵时会 send message 过嚟噶嘛。咁啊，点解佢唔系写住嗰个电话个名嘅？即係譬如S 字頭嘅名嘅咁樣，跟住之後佢話呢個係電話費，我話係啊，你唔使理㗎啦，得啦，我幫你交曬㗎啦。咁即係佢連呢個都會未必會知，所以佢就唔敢撳入去所有嘅嘢啦。所以佢咧係反而安全過我嘅。 唔係喎，但係嗰啲電話騙案直接打俾你，除非唔聽電話嘅啫。 阿姨啊，莫莉個 friend 係啊，你個女而家佢跌咗銀包啊，咁嗰啲咧， 佢又真係咧。我成日都好擔心呢樣嘢，所以我成日都同佢講：我你唔好咩咩乜啊，從來我唔會買包裹噶，或者嗰啲咩入境處打俾你嗰啲咧，你唔好理佢。 有人捉咗都唔好救我， 好信啊！阿媽，我冇朋友噶，唔會有朋友話俾你聽。 係啦，就算係我會叫敏大人叫其他朋友救我啊，未輪到你啊，唔使驚。咁但係咧，就係我媽就係叻在咩咧？逢三字頭嘅電話啊，有好多電話佢都唔聽嘅。 咁又唔得喎，又傳聞過啦，有醫院用三字頭電話嘛，因為實在二字頭電話用曬，咁點算咧？又 佢就係咧叻，即係叻就叻在咧，佢直情未識用電話嗰啲 app 去預約啊！佢係每一次都直接去醫院入面就去預約覆診，所以就會好少醫院打俾佢，又或者醫院打俾佢咧。就唔知好似話打幾次，佢係 mark 低咗邊啲醫院幾多號電話嗰啲嘅，係啦，因為來來去去都 好似啲明星啊，啲明星唔係隨便接電話噶嘛，mark 低哦，我知道呢、這個， 佢連屋企人電話都唔接啊，梗係啦，我篤爆埋佢，係啦，咁但係我哋唔同啊嘛，即係我哋會可能成日突然間有啲唔同嘅朋友會用可能唔同二七字頭或者其他電話，我哋就一定要接，咁所以我覺得我嘅危險程度係高過佢。我就同 Kitty 相反， 因為你嘅暴露嘅程度啊， 係啦， 同埋暴露喺世上， 系啦。 哦，咁我哋讲讲咧，即系呢个骗案咧，其实就一般嚟讲咧，就真系即各有各嘅，即之前我哋有讲过一啲咧，即系叫 Nigeria Prince 啦，哈利亚利亚骗案咧，就系有啲识讲英语嘅利亚利亚人，但系打电话去全世界啦，然后就但系佢哋咧 post 喺个即系面书啊，或者系其他社交媒体嘅，都系一啲靓仔啊嘅，可能佢都好靓仔，但系佢系用咗另外一啲。種族的靚仔相或者 model 相啊，感情啊，咁啊呢啲未必是去老人家嘅。咁但係老人家咧，事實上咧就係嗱，佢哋好處啊，就係驚青，驚青到一個地步就係你唔好同我講，你唔好同我講，你睇唔到我咁樣嚇。 但揾我個女講啦，唔好揾我啊。 係啦，咁但係有時咧，佢哋會對某幾個範疇嘅嘢咧，就好容易被騙嘅。第一咧，就係、是、一啲權力機構啦，即係譬如話啊，我哋係醫院打嚟嘅、或者我哋係人民入境事務處打嚟嘅，佢哋會驚啲噶嘛嚇。咁咧，我就睇咗一篇文咧，佢應該係講啲美國嘅情況嘅。咁佢話即係美國人咧，去到65歲咧，好多咧都會係買咗一啲嘅叫比較即係政府供應嘅一啲醫療保險咁樣啦。咁所以咧，其實即係如果你係一個壞人啊，你唔使查啦，只要你揾一個老人家咧，你都知佢係買咗噶啦。咁就係咁樣啦。咁所以咧，會有啲壞人咧，佢就會冒認喺呢個叫 Medicare 嗰啲醫療保險嘅人員，就打俾啲老人家去關懷佢哋啊，同埋攞佢哋嗰啲私人資料啊咁樣，然後就再去販賣佢啲私人資料咯。咁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問題啦。咁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一啲賣假藥嘅騙案啊，我覺得呢個真係人哋嘅騙財騙色咧，佢就係騙財騙生命啦。咁因為買藥有啲藥真係好貴噶嘛，咁所以咧有啲壞人咧，佢就同啲老人家講啦：，哇！呢一隻譬如 A 藥先啊，嚇 A 藥咧其實咧都係一個品牌啫。嗱，你咧買呢只 B 牌子啊，其實一樣嘅啫個效用。咁然後咧就介紹啲老人家去買，嚇譬如呢只血壓藥嚇，你轉啊，即係唔好用 Kitty 牌啦，用我呢牌咁樣啦。咁但係其實咧。即係到底嗰隻藥係咪有咁嘅效用咧？咁樣咁咧，即係除咗呃人錢咧，都呃埋人嘅健康啊！咁呢個有啲假藥甚至係危險品嚟咁樣噶嘛，會食死人噶嘛咁樣。咁咧仲有第三個情況咧，我真係覺得要慢慢講嘅。同埋呢個真係我覺得比之前嗰兩個情況仲衰，就係佢會睺啲人哋屋企有白事嘅时候咧，即要做丧礼啦，要搞仪式嘅时候咧，佢即系已经冇心情去想咁多嘢咧，佢就走去呃你，咁样点呃咧？一阵间10:30新闻翻嚟之后咧，我哋再讲。 陌生的路，寻觅什么，发现什么，或者是当初，浮在异乡的夜，流泪或微笑，只怕一晃眼就已天光。我知我想。最终不相信如果，其实你也知你想渴望，偏要变得不渴望，不结太多解释已无多。碰过都市的跌宕，穿过每天的口角，离开也许只因拒绝冷漠，还是记得必须继续想快乐。静静的

你登记咗10,000元现金发放计划未啊？年满18岁嘅香港永久性居民，如果仲未登记，可以经银行做电子登记，透过个人户口直接过数，方便快捷。你亦可以用书面表格登记，经香港邮政登记攞支票都得。登记期至2021年年底，快啲上 cashpayout.gov.hk 睇下啦！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系恬淡情怀邓慧思啊！呢排唔方便握手，唔方便拥抱你，好彩有音乐，令我可以继续黐住你 ，stick with you，Pussycat Doll。 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ll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李敏、崔洁彤、莫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37分啊，繼續敏感時刻。咁啊，頭先新聞之前咧，敏達人就同我哋講緊一啲騙案啦。咁啊，其中一個咧，好值得詳細咁講嘅，就係話咧，睺人哋屋企已經好唔開心，有喪事嘅時候咧。就去呃佢哋，點呃法呢？ 係啦，咁有兩種手法嘅，即係呢個美國啊 FBI 講嘅，咁就係啲騙徒咧就透過咧嗰啲附文啊，咁即係有人語勢長詞嘅時候咧，即係有啲會登報紙咁啊，尤其是嗰啲攤仔啊，係佢會講噶嘛，咁啊話俾佢聽幾時你哋嚟嗰個工啦咁樣，咁咁基於知道咗呢一個即係呢個消息咧，咁咧嗰啲騙徒咧就會打電話咧去揾個死者屋企人，然後就話嗰個死者咧其實生前爭我幾多錢啊？咁然後就睇下攞到幾多得幾多咯。咁佢如果佢講到，因為佢話佢有時即係如果你喺香港啊，或者係即係唐人嗰啲直頭咧，你成個族譜知道曬噶嘛。系啦，咁佢就可能变咗有一个途径去做一个古仔啊，咁就希望咧各位咧即系在生嘅亲戚朋友咧就众筹去还呢笔债啊！ 呢、个其实咧唔止系美国嘅，香港其实都有呢啲类近嘅骗案嘅，有啲情况。因为咧我系听过我有朋友讲过话，就系话佢有啲亲戚定唔知有啲朋友咧又系咁咧有亲人就去过世，咁跟住之后就有一啲佢嘅朋友，即系当然呢啲就一定未必系素面谋，即系香港就未必系素未谋面嘅，咁就话哦原来佢有个好好嘅朋友，原来生前咧就借咗几万蚊俾呢个死者，咁好啦，咁因为佢死咗啦，咁你哋作为屋企人可唔可以还翻俾佢咧？即系我唔知系真系骗案定系真系会真啦。但是其實在香港是會有類近的、但是就未必可能是不識的人。 那你會不會選擇說、既然他都死了那你算了、清零啦。 其實在法律上是不是這樣的？ 法律上 還是要還 的？有權的、有權是怎麼說、 一人做事一人当， 系啊，系咁啊！呢个就最后尾，我呢个朋友佢就话啊，当事人嘅屋企人系又还翻钱俾佢，因为唔系一个大嘅数目，好似几万蚊咁就俾佢，因为都信可能系有件咁嘅事，因为佢哋当时即系之前啦，死者同嗰个朋友系之前都真系 friend 嚟嘅， 即系故事都吻合嘅， 系啦。但系有啲咧好得意嘅，我听完之后都觉得好唔 make sense 嘅。我有朋友就话佢个婆婆走嘅时候。咁就有一啲嘅即系帮手，可能做法事嗰啲人啦，就同佢讲：如果你加多十几万咧，佢就包佢可以上去天堂咁咯。 哦，我落力啲打斋咁样， 然后就包佢上天堂。佢话吓，呢啲唔系生前应该系积福，又或者自己做过啲好事坏事，先至决定你上去嘅咩？跟住最后尾，佢好似话俾我听，佢冇落答。我唔记得佢冇落答啦，但系佢话翻 佢呢件事。佢呢个系咩嘛？佢 test 你系咪有孝心啊嘛？即系佢买你唔够胆 say no， 吓咁佢惊锡你妈咪噶嘛，或者系锡你爹哋啊咁样噶嘛？你都想佢咧就直即系点啊？ 直上天堂唔使咁辛苦。 系啦，又俾个 fast pass 佢啊嘛，咁样 十几万、啊，但系你哋俾唔俾啊？ 吓，我唔信呢啲嘢， 系啊， 十几万、啊， 唔系十几万，系我唔信啊嘛，你一蚊咁样，我都觉得我唔信啊嘛。 我觉得你可以打开个通道，但系如果你话哇直上嘅话，呢啲我真系觉得系你生前做过啲乜嘢好事或者善事，或者点样帮人，我觉得系储落嘅，唔系钱做到嘅嘢。 如果系咁样，我就算噶啦，我就话咁由佢啦，佢落去边度我都唔知啊，或者佢会 enjoy 咧喺下边， 或者之后我都系跟佢落去噶啦，都冇人帮我俾十几万系咪先？依家我哋阴阳相隔， 起码一团聚 系啦， 系啊，系啊，落地牢还落地牢啦，最紧要一家人喺埋一齐。好啦，咁另外咧就系同啲死者嘅家属讲，就即系嗰个点讲啊，即系身后事嗰个做法啊。咁其实有几个 package 噶嘛，你 真系上天堂。 唔系你嗰个上天堂，佢哋西人就西人唔知佢哋点样啦。但系佢呢个咧，我睇到嘅资料咧，就系话佢哋点样掠你啊？嗰个套餐就系用呢一个棺木啊，棺木方面。咁佢嗱，即使咧嗰个死者佢系拣呢一个火葬咁样吓，咁但系佢哋话你火葬都需要一个棺木噶。咁然后就话俾你听话咩木啊咩木啊，几贵啊咁样咯。咁但系到真系烧嘅时候咧，佢就俾啲。嗰啲叫咩嘅硬卡纸整个箱，然后咁就算啦。 系即系少少木板都唔俾佢啦，系硬卡。 硬卡啊，系啊。 哇，掠得就掠咋？ 呢个真系掠得就 系啊！你木有啲真系好贵噶，贵得好犀利噶嘛。 系啊， 哇！ 喂，以前嗰啲中国名著啊， 孙子木啊， 家春秋嗰啲啊，嗰啲。即系老爷家道中落啦，但系都要留翻副棺木啊嘛， 系 啲执达利嚟到，哇！你唔好抢走我副棺木啊，咁样，我得闲都入去瞓下咁样。 喂，其实呢啲咧，即系本身呃人都系即系不义之财啊，都系即系衰噶啦，仲要呃呢一啲即系。其实是死人钱喎，呢啲即系啱啱 发死人财叫做， 死人财 咁唔惊报应喎呢啲人， 惊佢哋唔会开口问， 佢哋唔惊噶啦，肯定 系咯， 好清晰咁答你，佢一定 可能佢哋会觉得我都冇杀人放火，我已经算好好噶啦，咁样你唔知噶， 系太衰啦。 咁啊，即系你可以话咧，嗰啲就系呃咗感情啦。咁但系即系譬如卖假药啊嗰啲咧，你真系咧会令到人哋健康受损嘅。 系 咁啦，嗱，如果贪靓嘅朋友小心啦，即系有时咧，即系我哋点讲咧？对自己冇信心嘅时候，你讲乜都容易入耳噶嘛。咁啊，叫你买呢啊，你又信啊，即系买多啲啊，买多套餐啊，咁又信啊咁样。咁咧，即系有一单 case 咧，就系讲嗰啲人买假嘅 Botox 啊。咁你知其实 Botox 咧系咩嚟咧？ 食肉菌咯， 系啦，其实咧就系呢个地球上最狠毒嘅菌之一啊。咁如果咧，即系咁佢系即系呢 Botox 咧之所以成为呢个美容用品咧，睇系唔觉意咧，系唔觉意一个错误噶咋？即系咦，点解本来医第二啲病噶嘛，但系我唔记得咗咩病啊？咁啊，佢唔觉意打咗份，咦，发现啦，啊，冇晒皱纹喎，咁点？其实你冇晒皱纹啊，根本系你嗰啲你额头啲肌肉唔喐得啫嘛，咁样吓，咁咧。但是呢你在提炼呢个 Botox 的过程当中呢，你就是要掂啊 Kitty 讲嗰啲㗎嘛，呢个肉毒杆菌㗎嘛。咁如果你提炼得唔好，其实都 好，即係後果好堪虞嘅，因為其實即係呢啲肉毒桿菌咧，如果你食嗰個肚裏真係會死亡噶。係咁，所以咧，即係大家即係如果係去即係醫學美容嗰啲嘢都聽過啦， 係 又唔知點解抽曬你啲血出嚟啊，又點樣啊？即係香港都發生過事故， 抽脂肪都好危險噶嘛。 係啊，咁啊，所以即係大家都係要小心啦。最緊要，就算你真係俾人呃咗錢。不過我覺得有一樣一定要認證嘅，就係話你係咪即係俾一啲合格嘅即係有經驗嘅醫護人員去幫你進行呢個美容嘅手術咧，或者療程啊，呢個一定要係清晰嘅。 繼續講下咧啲騙案啊！ 其实骗案都真的有很多种的。 嗯， 系啦， 你想讲啊？ 我想讲 渣男嗰啲唔讲喎，今晚 咁你讲，我多数都系讲渣男， 搵眼讲渣男啦、啊，系咁啊啲跟住落嚟讲嗰啲咧，其实即系之前都有提过噶啦，咪讲嗰啲电话骗案啦、啊，咁、嗯、啊通常咧佢哋系都会系 target 一啲老人家嘅，同、埋或者一啲咧比较寂寞嘅人啊，咁啊 which 即系老人家啦，有时佢冇乜。细艺咧吓，即系如果系独居老人啊，有人打电话嚟咧、嗯，啊婆婆啊，呢块天气咧唔系吓，即系好热，你啲风扇点啊？咁佢哋真系会搵人倾偈， 系 人咧，你搵人 social 系好紧要噶嘛？你睇下我哋前排即系隔离嘅时候好癫噶嘛？嗰啲人系啦，咁咧就通常啲老人家就会比较寂寞一啲啦。咁但系咧呢、這个骗案呢啲即系电话骗案咧。在那个坏人啊那些骗徒立场来讲就是低风险的。 嗯 因为你见不到我你见不到我那不知道得把声的嘛。我都试过呢收个电话喂点啊你我啊、哦、那些这样啦。 猜猜我是谁。 啊、那我心想我都没那么即是为什么淫荡啊那么多那么多。跟他那麼熟的男士的跟他冷熟的我說我怎知道你是誰啊猜我是誰怎麼有空跟你friend啊 我知道你都有中過這些猜猜我是誰的電話、 啊是啊、但是他的聲音又不好聽 是 即是你說是子成這樣 那你都傾兩句啊 我 enjoy 一下聲線的難道你 是子成 他 可能答你是啊是我 就是我了 私分啊把聲音都叫靚聲啊即是那些又有鄉音又聲的差我誰啊那些呢我真的跟你 first 真的走開了這樣 我小時候其實都有這些電話的我媽都會叫我們因為那時候還是有家電話的咁阿媽翻咗工咧，就係即係我哋啲小朋友喺屋企聽噶啦嘛，真係會問你屋企有冇人啊，或者你屋企有邊個啊咁嗰啲嘅喎。咁嗰陣時即係你細個唔識咧，人哋問你咪答咯咁。跟住你收咗線之後，阿媽先問你邊個嚟噶？唔知啊，問我屋企有邊個啊咁嗰啲咧。咁阿媽就會同你講，以後唔好亂咁講呢啲，係啊，即係收集咗啲資訊啊。 我收過一個，佢同我講佢係我表哥咯。但我全部都是表弟我是表哥你叫什么名字跟着他撳了我先 表哥你給了电话来啊你这样咯明白我拿回电话然后你报警 收了我先了 是不是 我有都有些冲动是问下他的电话即是电话号码同埋喂你他走开了啊你问我妈他走开了你留下电话看看咁然后是不其实电话骗案呢都可以好似有個部門咧，佢哋係會、你可以去投訴啦嚇、 啊。 當然個案件未曾成事嘅時候，唔知佢會點調 查。其實我試過啊，我之前好似有提過，我試過啊，網上報警咯。 嚇、啊！你報警啊？ 係啊，因為 網上報添。 可以網上報，因為之前就係有人同我拍拍下嘢，兩年前啫嘛，拍拍下嘢，跟住突然間有個人打我嚟喊曬，跟住扮小朋友，跟住同我講話阿媽。我是你个仔，我被人捉走咗，救我！跟住之后我不停喺度冚佢啦，咪住先，咪住先，你讲咁。跟住我谂住开 speaker 俾大家一齐听噶嘛。跟住之后佢喊咗几喊，跟住就收咗线。咁有电话号码嘅，咁跟住我越谂越唔对路，即系 第二个打俾问大人咁 样。系啊，即系好担心啊！系啦，你呃唔到我啫，但系因为嗰段时间系早两年啫嘛，好似系最盛行好多呢啲咁样嘅骗案，咁我惊即系觉得唔应该。即係放佢嘅，咁既然我有佢電話，跟住我上網睇下有啲咩方法可以做，咁原來係可以網上報警，咁你就寫翻低大概幾多月幾多號啊？你遇到個乜嘢啊？佢係講啲乜嘢內容啊？即係話佢話我係佢仔啊，咁希望提高警覺啦，咁呢個電話號碼咁，咁跟住隔咗。幾日到啊？咁就會真係有個 email send 翻俾我，佢係邊個邊個警署嘅，我收到你呢一個嘅信息啦。咁我哋都會多啲去留意翻，或者提醒大家嘅。咁多謝你嘅提供咁樣咯。係啊，佢係會有 嘅。係咁啊，講起呢啲電話騙案咧，仲好多花神嘅。咁有啲就會打電話嚟咧，就話喂我有一筆錢啊 是可以承繼的， 是 但是我就沒有那個手續費，你幫我出著 手續費啦，到我承繼了不遺產的時候我跟你分啦，這些咁跟住隔咗幾日咧，就可能就揾個律師，即係辦律師嘅人嚇嚟打電話俾你咁樣啊，話嚇咁你係咪可以幫到啊咁樣？咁如果你一時即係財迷心竅咧，咁就會俾人呃到啦。咁另外咧就係嗰啲啦，即係愛莫里亞嚇我唔知邊個邊個親戚喺通常佢唔會講咁近嘅，即係如果你喺香港，佢就話深圳嘅，入咗深圳醫院啊，即係要醫藥費，你可唔可以俾住幾萬蚊我過數先啦、啊、咁樣咯， 等你考究唔到，因為你知你香港嘅醫院咧好容易 check 到嘛， 喺邊間醫院啊？ 我探佢，我直接去， 就算 好有心人咁樣， 就算佢唔講俾你聽邊間醫院嘅話，你可能真係你打個電話，電話簿裏面嗰廿幾間電話，或者可能有幾多間醫院，你逐個打好快揾到，所以一定講深圳，深圳多嘛， 深圳係你又唔會 你唔識添 衝上去啊咁樣，咁唔係可能有啲人唔係我而家就喺深圳咯咁樣啦。好啊，咁另外就有一啲系慈善嘅啦，就办慈善团体。咁我觉得呢、這个嗰、那个后果唔好咧，就系因为佢会影响啲真嘅慈善团体咧、去即系筹募佢哋嘅一啲款项咯。 呢、這个香港之前好多噶街边嗰、那个。 是啊 我成日因为之前搭火车呢佢成日都会喺度叫我卖旗嗰啲我都觉得 OK, 但明明系逢星期三星期六先可以卖旗㗎嘛。咁、但係唔知佢一至五都喺度叫你卖旗㗎喎。咁呢个都 OK, 咁有啲直情揸住个箱叫你入啲钱落去。咁佢就会成日揸住一张全部都系字过交嘅嘢就话、我哋注册，因为通常我哋只会问就话你有冇注册嘅㗎嘛。咁佢真系揸住张嘢喺度揈下揈下，但你唔会得闲睇晒所有字㗎嘛。咁你就会入。咁我就覺得奇怪，如是者佢不停喺度入，不停喺度入錢。我覺得最差嗰樣嘢就係佢揾啲公公婆婆啊，佢貪即係。佢即係嗰啲叫咩咧？佢知大家係啦，因為你見個老人家日即係哇，即係咁樣曬住你都唔忍心，你要入錢落去。 我有時都會入㗎，啲演技費咯，算啦。 但婆婆嚟㗎喎，我覺得佢好慘啊！ 咁、因為佢成功咗之後，那個婆婆都 拆帳 拆帳㗎嘛。咁你好啦好啦，俾你啦咁、但我都知道你假㗎啦咁樣。 消遣都不无辜，平明摇美发借感情，如何期待你替我辛苦？为何勉强到我都几乎离弃是非不顾？为何也算爱我，但动机很模糊？就算撕开一身皮肤，有肉有血有哪位在乎？能挨完你亦自觉庇护。恨你从头到尾都不正常，何时能算账？为何还怕报复完了叫谁人心伤？痛恨啊，曾成就太好心肠，期望宽恕你都侮辱我善良。为何会对爱侣性讨好比仇人？对得起真实的情感，

继续敏感时刻啦，今日直播室有问大人啦 ，Kitty 同埋茉莉嘅， 系啦，咁啊，今日咧，我哋讲啊骗案嘅，咁啊，再提提大家啦，即系要小心啦。咁啊，包括嗰啲阿莫莉话佢阿妈一定唔会跌入嘅陷阱，但佢有机会嘅就例如系你即系上下网吓，突然间 pop 个视窗出嚟， 你中奖啦，咁 你中奖啦吓。仲要落曬嗰啲 煙花 紙啊，等你好興奮咁樣啊，跟住叫你填嘢，仲有咧，你揾極嗰個交叉咧，想刪個 window 都 唔知係邊個， 唔知係邊個好勁喎！啲人啲設計，即係另外咧，就有一啲咧，就係我有講過我個 friend 嗰個啊，佢有一日咧好似 post Facebook 嘅，唔係電話，佢就話講過俾你聽啊，佢話佢上網睇。嗰啲点讲咸嘢嘅时候咧，俾人影咗。佢收，因为点解佢咁讲咧？佢收到个电邮，就话我哋咧就影，即系影咗啦，影咗你啦。因为你上网睇嗰阵，咁佢有镜头噶嘛，你个电脑。我又同佢讲，好彩你冇用电脑睇啦， 或者连咗镜头先啦。 嗱，连咗镜头先啦，连咗镜头，你即系肯定佢系假啊嘛，佢就冇连个镜头啩。咁跟住佢就话咧，话我冇钱俾佢噶啦。嗱，如果 你收到嘅， 你收到我嘅，咁你就要谅解一下我啦。我表演得唔系咁好嘅 系咪真噶？佢哋系讲笑咋？ 真噶， 系真嘅， 真嘅呢啲咁就系同 Netflix 有套戏系就系讲呢样 嘢。Black Mirror 啦，真系 系啊。咁跟住佢几豁得去咯。我话得噶啦，我话即系呢啲嘢，即系今时今日都即系见惯不怪啦。我话唔会有事咁，真系冇事。 就听到大家都冇收到任何嘢， 冇收到，好失望， 好失望去形容， 即系好似等紧封信咁咧，点解咁耐未寄到嚟？ 系啊，都冇事发生，系啊，冇得报警， 好彩咋，如果咪佢就俾咗钱啦。 佢真系冇钱啊嘛，佢真系穷噶嘛。佢话冇，因为如果真系大家收到吓我嘅表演嘅话，即系唔好意思啦咁样啦。咁但系假嘅，咁仲有嗰啲好多钓鱼咧，其中就系你入去啲商场啊，你商场嗰度咧，即系如果你用佢 WiFi 咧，咁你就好容易俾佢入咗噶啦。 呢个我冇试过，你哋有冇试过？ 我好少用商场，佢多数咧你用入咗商场咧，你个电话咪弹一。幅嘢出嚟，即系话你而家可以 log in 商场嗰个免费 WiFi 啦咁样嘅。我通常都觉得佢商场嗰啲会慢，同埋咧又要即系打好多嘢入去咧，我都宁愿用自己数据。 以前个年代就会多啲嘅，因为嗰啲数据咧真系叫咩，好似一寸金入一寸金嗰个年代咧， 系啊，就悭住使啊嘛， 悭住使咁啊，就用个商场啊。咁又或者系有啲少年人，即系佢都未即阿爸阿媽未正式買個 package 俾佢啦，佢只能夠係黐學校嘅 library 啊，或者喺屋企啊，或者佢去快餐店啊，用15分鐘嗰啲就會容易中咯。咁如果 provide 佢哋係冇裸照嘅，唔係好似一啲荷里活明星咁樣嘅，咁就 OK 啦。咁仲有一樣嘢我就唔係好明咧，即係我都明白大家點解會拍裸照，我明嘅，我體諒嘅， 係 唔係可唔可以用體諒咧？ 理解 係啦，係啦，但係點解要擺上個雲端咧？呢樣嘢 容易攞翻落嚟係嘛？ 唔係啊， 你好想周圍。你咁容易攞嚟做咩咧？ 唔係，但係佢自己升噶嘛，佢自己升噶嘛， 係咯， 佢自己升噶。即係譬如有間唔時咧，你夜晚叉電嘅時候，佢就將你個電話 backup 咗上去噶啦嘛。即係 in case 驚你平時唔記得 backup 啊，佢就幫佢 backup。咁點不知佢唔知你裡面有啲咁貴重嘅嘢喺度噶嘛？佢 backup 埋上去咯。 哦， 係啊。 咁但係點解要影咧？ 呢個我都理解嘅， 我都理解嘅。 我問嘅，咁理解係點解啊？ 理解我聽人講話，即係譬如可能你 long 啲啦，兩地相思咁樣， 情趣啦， 就要拍下片啊，影下相咁 send 嚟 send 去。 我都理解嘅， 但就真係小心啲咯，係啊。 呢啲后生仔嘢真系，我又系讲，我边度得闲同你 flirt 啦。好嘛，咁啊，跟住就系讲啲老人家嘅退休金啊，因为咧好多骗徒佢系相信咧，即系譬如呢个住喺中产嘅住宅区嘅，咁佢点都会有啲退休金啦。咁然后咧，佢哋就会系办咧一啲好值得投资嘅项目咧，就叫做退休啦。又或者就明知你有层楼嘅。 咁咧就叫你喂，你不如試下咧再議案啦嚇、嗯，即係議案咗之後，你可以投資喺我個基金啦咁樣啦。咁、仲有一啲咧就係呢個我個工人姐姐中過嘅，就話佢中個彩票。 係、哦。 咁跟住就话你可以攞钱啦，但系你要俾几千蚊我先个手续费。咁跟住佢俾完几千蚊之后，佢就再几千蚊。 第二个手续， 第二个手续咁样。咁跟住你因为已经洗湿咗个头啦嘛。When your hair is wet 嘅时候咧，你就觉得都唔紧要啦，再洗湿啲啦咁样。直至到某一个位咧，你即系其实见到呢个人嘅心理系几得意嘅。你极点都会有怀疑自己系咪未俾人哋第一次啊？嚇、啊！即係 fool me once 咧，第一次呃我咧 ，shame on you 嘛，就你衰嘛。但係 fool me twice 咧，就應該係 shame on me 啊。係，即係第二次都仲俾人呃，但係你個心入邊就係想呢樣嘢係真，所以你就甘願俾人呃啦呢樣。咁仲有一種咧，即係喺西人嘅口中咧，就叫 grandparent scam 啊。系啦，咁佢咧即系头先讲阿莫莉话有个细路打嚟嗌莫莉做阿妈啊嘛，佢即系自称系俾人哋 俾人捉咗 吓，咁啊要你俾钱啦，咁但系咧佢呢个就隔代嘅吓，佢就叫我话我俾人捉咗啊 婆， 千祈唔好话俾阿妈听啊，我惊佢担心啊或者吓，咁但系婆婆又唔识得。即係佢而家 bypass 死啦，就揾你阿媽，揾一望你阿媽咁樣。咁呢個就因為啲老人家佢可能就方寸大亂咯，真係會俾嘅，俾咗先嘅。 我舊孫啊嘛， 我覺得好黑人憎嗰啲就係咧，除咗發死人財之外，就係你呃埋啲老人家啲生果金啊，退休金。係 啊， 呢啲即係你衰一世添啊！我話俾你，冇運行一世。喂，人哋老人家嚟嘅，即係佢唔可以再話好努力去揾翻一嚿錢去過之後嗰啲日子，你冇噶嘛。同埋除咗呢啲呃之外咧，我唔知你有冇聽過咧，而家成。有啲铺头系冇名嘅，或者系啲日本名封实晒嘅，你睇唔到入面啲嘢嘅。跟住之后就系唔知点解成日可以氹到好多嘅老人家啦，入去入面，跟住之后就会氹你买呢样买嗰样咯。我最近睇到一单咧，就系叫啲老人家买唔知酵素定乳酸啊，跟住之后咧就买一大扎翻屋企，跟住之后个女定唔知个孙咧发现之后就问你做乜嘢有啲咁嘅嘢噶，跟住佢就话攞唔知成几千蚊走去买咗啲咁嘅嘢翻嚟，但系老人家你冇可能食到咁多嘅唔知酵素定乳酸嘅，跟住之后先发现就系原来坊间有好多唔同嘅社区咧，佢系有一啲封晒嘅铺头，有阵时可能叫你买玉石枕头啊，即系会乘凉啊呢啲， 嗰啲咩负离子床褥啊，嗰啲好多噶， 好差。 但系咧，我有朋友佢都有话佢阿妈咧曾经买过一盏嗰啲好似红外线嘅灯啦，咁啊红外线都有佢嘅作用喺度嘅，咁但系咪讲到真系嗰啲有病医病冇病医痛，然之后照完之后即刻好翻咧，咁就应该系可能夸大咗噶啦，咁但系咧佢明知道。都冇乜作用噶啦，咁但系佢觉得佢阿妈自己嘅心理好啲咧，佢最后都有买到俾佢嘅，即系佢觉得嗰样嘢系贵噶啦，都唔系物有所值噶啦。咁但系佢阿妈咧，即系抬咗嗰盏灯翻屋企照下膝头哥之后咧，即系 觉得好啲、 啊，系咯，佢就即系开心、啊，佢又觉得真系冇咁痛咁、啊、样，咁佢话唉咁算啦，即系呢嚿钱系啊， 呢、 這 个叫 心理治疗啊嘛 ，placebo effect 啊嘛，即系有时我俾粒的。得糖同埋俾粒头痛药差唔多样咁，有时吓咁一个燕麦饭我俾咗你食，你觉得好啲嘅喎，会咁但系咁好啲咪好啲咯。全部一套，命都会噏错真老痛，一班老公路爆紧燥，中老边个俾我呢个新名号，中老踩下壁再比下有头度，死老乜嘢乜嘢，衰老乜嘢乜嘢，你有冇咁坚壮，高一高平再对个天发射， 新名号，中老踩下壁再比下油就到，死佬乜嘢乜嘢，衰佬乜嘢乜嘢，你有我咁坚壮，各一各人再对个天发射癫丧，变鬼个破只老礼好嘢，一班友揸架车上山去到半山，鬼你爷爷，呢班友骗学几个玩出出火。 David Harrison，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凌晨一点钟。好，继续我哋讲埋呢个骗案啊。 咁啊，其中有一种骗案咧，就系好出名嘅，就叫 Ponzi scheme 啊，就系庞氏骗局啦。咁咧，佢嘅大概意思咧，就系有一个应该几有魅力嘅人咧，就出嚟就话我而家咧就集资啦，即系金融方面啊吓吓，我咧就有一个基金。咁呢个基金咧，我可以咧就派呢个回报咧系4%嘅吓，咁啊四倍咁、样吓，我保证半年内会俾翻你。 系 哇，咁实牙实齿、哦，咁你会觉得呢、这个投资工具好好啦咁样。咁、但系其实佢嗰、那个用咩方法嚟呃你噶呢种庞氏骗局咧，就系、是。譬如我先揾咗，当我系呢个坏人先啦，咁、我就先揾咗敏感时刻嘅同事们，你哋每人投资100万俾我啦，咁样我，咁跟住咧，咁跟住我话半年内俾你哋啊嘛，俾翻400万你哋啊嘛，咁其实我真系俾到噶、因为咧我喺呢半年间咧，嗱我除咗揾咗敏感时刻嘅同事啦，我就可能揾埋 GB5 啊，揾埋之前啊新风苏啊，揾埋晨光啊咁样啦，咁我就系、是、嗱我可能系喺呢一个月我揾你哋笨嘅，咁但系你哋未知住嘅，因为咧咁我仲有后边啲人噶嘛，咁我就攞后边啲人投资我嗰100万，然后就俾你哋先，咁咧即系话咧最早入场嗰班人咧就系由系得到个回报嘅，真系4倍先咁样，咁而且你仲周围讲我，哎呀系啊，尹大人啊，嗰个基金真好好噶咁样，咁跟住你就会叫其他人嚟啦，咁但系咁样叫咩？10个茶杯9个盖，同埋叫后来嘅茶杯冚住前边嗰啲盖咧，咁慢慢冚系冚唔到噶，咁啊，终于有一日咧就会爆煲嘅，咁其实佢就 buy time 啦。 即係可能一年半載咧就會咧已經冚到。咁呢、這個點乜叫龐氏咧 ？Ponzi 咧？咁其實呢件事就係、是、即係第一個最出名用呢一種手法嘅人咧，就係二十世紀初喺美國啦。咁嗰陣時就係、是、個金融市場咧，就有一個咧應該係意大利人啊，佢就係叫呢、這個查爾斯龐茲嘅 Ponzi， 意大利嘅移民嘅。 嗯， 咁咧佢就開咗一間公司啦。咁就話我呢間公司咧個回報就係有40% 咁高噶啦，咁樣咯。咁然後就係用呢一種方法嘅。 嗯。 咁就後係好多好多人受騙，而且咧嗰啲受騙嘅人咧都係一啲有錢人嚟嘅。係。嚇、啊！即係我諗，即係如果你喺街邊賣小食嘅，你根本就唔會去諗哇去一個咁大嘅金融機構嗰度做投資啦咁樣。咁、其實佢哋係專謀啲有錢人錢嘅。咁呢種方法咧，其實咧就真係唔怕舊嘅，只緊要瘦。咁基本上喺美國咧，喺2008年嘅時候咧，就有一單咧就叫Madoff 嘅。叫馬多夫案啊，咁呢個馬多夫係咩人呢？佢就係一個前納斯特克嘅呢個主席啦，即係佢嗰個另外即係美國個嘅其中一個股票市場啦嚇。咁咧佢咧就自己開咗個對沖基金啦嚇。咁然後咧佢嘅啲客仔咧，即係因為佢有呢一個背景啊嘛嚇。咁你要用一個咁高地位嘅背景，然後去做呢一個龐氏騙案咧，可能好多人咧。都覺得冇乜理由嘅，佢即係今時今日嘅地位都 係咁叻，使乜呃我啊？係啊， 同埋呢個地位都唔係容易得到嘅、應該唔會嘅，仲會覺得咧，佢肯即係佢呢個基金啊，肯接受我啊，即係話巴菲特話莫里亞，你嚟投資下我咁 係你嘅榮幸啊， 你就會咧反應噶啦嘛。咁所以其實佢個受害人咧都係啲有頭有面嘅人咧，而且即係係好多嘅。例如佢講即係呢個 Madoff 呢一單咧，即係講啲奧地利銀行，咁就損失咗$21 億，$21 億喎嚇。咁跟住呢個其實佢當中，我都唔好意思講啲受害人名啦。但係有啲咧就係、是、一啲大明星啊、大導演啊，全部都係佢嘅受害者咯。嚇、咁當然咧，如果你係早啲參加同埋早啲走嘅咧，咁你可能真係會賺到佢 keep 個 promise。但係因為你已經變成嗰個騙案嘅一部分，你個幫兇嚟嘅、因為你一定會話俾你。最少你唔話俾啲閨蜜聽，你都話俾你老公或者你阿媽聽，我真係得喎！ 我又賺咗4倍翻嚟啦， 係啦，咁呢種 我都賺夠啦， 我都想俾人賺下。 咁而喺呢個1994年咧，俄羅斯都有發生咁嘅情況嘅。咁佢嗰個咧就其實都係一龐氏騙局啦，但係佢自己有個名叫 MMM 騙局嘅，佢話咧就係牽涉嘅人數咧係超過1000萬嘅， 哇！1000萬個人， 係1000萬個人啊！佢話1990即係呢個年代咧，就有一位咧就叫謝爾蓋馬夫洛蒂嘅人咧，咁咧佢咧同佢嘅兄弟咧就係 form 咗一間咧叫 MMM 嘅投資公司，咁然後咧佢哋就用咧就一個傳媒戰嚇，佢喺大大小小嘅傳媒啊、報紙啊、心機啊，全部咧都賣廣告嚇，即係氣勢如虹咁樣去集資。咁佢咧就 promise 嗰啲投資者咧就會有，即係佢年中嘅回報率咧係高達得400%嘅，就係講4倍咁樣。咁但係咧，即係其實呢啲已經係好可疑噶啦。即係有啲我諗你啲行家或者甚至精算師都會覺得即係冇可能嘅，即係你好難賺到4倍嘅。你做咩投資可以咁樣做咧？咁其實都會有一啲叫 whistleblower 啦，嗰啲吹哨人啦，都係講話喂呢、這個大家要小心啲。咁但係因為佢都係好有錢嘅，呢啲通常佢係會裝到自己係好掂啊，買好多豪宅啊，跟住買好多飛機啊，俾你覺得我冇可能咩嘅。咁有時人就係一種有啲貪念或者虛榮心咧，就冇諗過哇呢個人咁有錢咧，佢都嚟呃我咩？我呢個人用咗成世去 build up 佢個聲譽，佢都嚟呃我，咁就係呃你啦嚇。咁所以咧就一直 即係政府都冇話干預啊，或者係去調查呢件事嘅。咁啊，直至到真係即係東窗事發啦，咁啊先至即係知道呢間 MMM 公司咧係有問題咯。但係咧，即係 為時已晚， 為時已晚啊！ 咁最後係咪所有嗰10,000,000個人蝕嘅錢都賠唔翻啊？ 嗱，嗰個點講啊？嗰個荒謬嘅地方咧就係、是。他說如果你要贖回的錢呢，即這個我都不是很明白為什麼他會這樣，即如果你是蝕了100,000,000、你要贖回100,000,000呢，你就是要用400,000,000來投資這間公司，他會給回100,000,000你、 那你還會要、還蝕多200,000,000、 是啊，這個蝕多300,000,000、這個我其實都不是很明白的，即總之他倒閉之後，這間 MMM 公司、倒閉之後呢他就重啟咯、總之受害人就是需要用這種方法才可以將佢資凍結咗嘅資金再點講啊？要活激活翻去拎翻出嚟咯。 咁、我本身都俾佢呃曬成副身家啦，邊有咁多錢又？ 佢就想你借貸咯，即係問其他銀行借錢，或者問其他朋友借錢，去贖翻你原本嗰嚿錢咯。 唔係，同埋即係佢其實呢啲人咧，即係佢係點講啊？佢係食住呢個世界嘅瘋狂啊！喺佢最勁嘅時候，即係呢個我頭先講嗰位即係叫咩主謀人啊！佢將嗰啲股票咧，股票嗰度咧，佢印咗自己嘅樣嘅嚇、即係。驚先唔夠出名啊，咁樣啊，嗰啲人就見到哇個股票有佢樣啊，咁然後仲要炒賣、但結果都係一個龐氏嘅騙案嚟嘅。 係咁啊，大家引以為鑑，小心啲啦。11:3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郭荣兵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0宗属于本地感染，有5宗经普及社区检测发现，当中4宗感染源头不明。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过10宗。大围交通城群组出现小型爆发，至今有9人确诊。新增的5宗个案，其中一名50岁患者同早前确诊者都在交通城6楼工作。他上星期四经社区检测取样化验。卫生防护中心表示，6楼有12个商户，现时已经有4户出现确诊个案，同层全部人都会被列为密切接触者，需要接受检疫。源头不明的个案分别是一名怀孕33周的29岁孕妇，她在太子道西长荣大厦普济堂中医诊所任职配药员，一名在牛头角家豪酒家工作的63岁男子，一名83岁退休男子，以及一名67岁家庭主妇。一名经由普及社区检测对新型冠状病毒呈初步阳性的44岁男子，送到联合医院再做检测的时候，鼻咽拭子和深喉样本的检测以及血清抗体测试的结果都呈阴性。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患者的样本送到中心再做检测的时候，因为样本量不足，转送医院再做检测，暂时难以界定是否属假阳性个案。以往亦都曾经有初步阳性的个案，再做检测之后转为阴性，可能和取样或者其他原因有关。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说，男子送到联合医院期间一直是在单独病房隔离。港澳办和中联办同时发表声明，明确指出香港政治体制是行政主导。港澳办强调，香港政治体制不应该同主权国家简单类比，三权分立在香港从未存在过。而中联办发言人说，香港特区政治体制可以概括为三权分治、行政主导、司法独立，行政长官代表特区向中央总负责。但文章指出，基本法明确规定法院独立进行审判，不受任何干涉，只不过司法独立不等于司法独大或者司法至上。 不能够以司法独立之名扩大司法权，架空行政主导体制。发言人说，一些人鼓噪香港实行的是所谓三权分立是伪命题。长期以来反对派混淆视听，企图即非成事，借所谓三权分立否认行政主导，削弱行政长官的宪制地位和权力，根本目的是抗拒和架空中央对港全面管治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早上局部地区雨势较大，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凌晨一点。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曾浩辉医生，为了尽早找出在社区的2019冠状病毒病隐形患者进行隔离治疗，政府推出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提供一次过的免费检测服务，由有医疗或护理训练的人员以咽喉和鼻腔拭子取样做化验。为了自己和家人健康同心抗疫，请大家踊跃参加这个计划，费用全免。普及检测，为己为人。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阿 Via， 今日 lunch 外卖咧，我想叫烟三文鱼火腿沙律啊。 弟弟，唔好以为沙律就系健康啊！你点嘅烟三文鱼同火腿都系加工腌制食物，钠含量好高噶。但系烟三文鱼每100克钠含量就有超过1200毫克，比起新鲜三文鱼排嘅钠含量啊，高出30倍噶。嗱，转叫呢一间星级有型食肆啦，拣嗰啲少油盐糖嘅三小之选，咁就食得健康啦。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一个关于长衫的节目， 一班长衫爱好者回顾历史，解构制造过程，令你堕入长衫爱河， 一针一线一故事，长衫的前世今生，一个关于药物的节目， 从一粒药丸怎样诞生 到怎样食法才是对， 专业药剂师通通话晒你知， 药你要知 CIBS，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敏感时刻，塔罗 Rainbow。 今日又是礼拜一，所以塔罗 Rainbow 又在我哋敏感时刻的直播室。你好， 欢迎 Rainbow。 Hello， 嗨， 今次同大家玩紫薇啊。嗱，呢副牌咧就是一个日本人设计嘅， 日本人反而玩紫薇啊。 冇错，佢将主星啦、吉星啦、煞星啦，同埋辅助星都摆咗落去嘅。咁所以咧，其实 叫煞星即系唔好啦。 煞星即系唔好嘅，即 系 有 星就系好啦。 煞星咧，佢呢度咧就分咗三种元素嘅。第一个，两个都系火，四张系火，两张系金。如果系火咧，就会对命运嘅影响力或者对钱嘅影响力系最大嘅。而金嘅咧，佢就会系代表对未来发展嘅潜力系有影响嘅。咁所以其实咧，佢就算做煞星或者做吉星都好啦，佢系有谂过先至去做呢件事。咁所以我自己觉得佢设计上面咧，佢个设计好靓，而且咧佢每一个卦象咧都有唔同嘅。嗱，我哋今日咧就用六只牌，咁就叫六星嘅一个卦象。咁佢系睇紧你问呢条问题，呢、這个 moment 呢一个卦起源，睇下佢唔可以俾到一啲长远嘅 idea 你嘅。因为紫微佢本身可以睇好耐，因为佢真系一个长久嘅嘢。咁呢个日本人咧就话佢觉得佢自己睇呢副牌可以睇一世嘅，因为佢同你起咗一个简单嘅紫微盘去睇，你本身拥有啲咩星啦，你做呢件事嘅时候有冇嘢相助，或者你个主星系乜嘢嘅，譬如好似 首先讲望呢，你条问题系咩先啦？ 哦，我想讲咧，我会去到其他地方会唔会都生存到？ 好嘅，咁所以佢第一个问题其实就问佢适唔适合移民啦。第二就系佢移民好唔好啦，或者其实佢移民系咪一个好嘅选择？咁喺佢呢度咧就出现咗一只好重要嘅牌，叫紫薇啊。紫薇佢系代表皇帝，亦都代表威严。而喺古人里面咧，代表嘅人就系孙权啦。喂，孙权识唔识先？ 唔识喎。 搞错啊！嗱，孙权咧系一个好咧做皇帝嘅人嚟嘅，佢系代表佢好拥有智力啦，亦都好老好高贵，即系一个好高级嘅皇帝。 即系我而家又要去翻一啲皇帝嘅地方啊！ 佢系一个掌权嘅人， 系 咁所以咧，佢好彩你唔系做塔罗啫。 我就系唔知道，好奇问一下嘛。 嗱，咁佢嘅意思咧就系，当你有呢粒吉星嘅时候，呢件事系可以发生，而且你 系 会遇到贵人嘅。咁因为佢 即 系 有人带我走啊。 可能或者系你嘅工作可以带你走都得嘅。 哇！ 因为孙权系一个好要权力嘅人啦，佢叻嘅，佢有人帮嘅。咁而另外咧，你自己都抽到一啲六全嘅牌啦。咁呢只牌咧的而且确都系一只。我哋会话啊唔差嘅，因为佢代表只要有计划，佢一粒超级嘅吉星，只要你有储钱，你一个好嘅计划，你自然就会有财富可以推动呢件事，令到你做到嘅。 咁件事我冇乜点储钱，我而家惊。 咁点算啊 ，Rainbow？ 咁就先储得唔得？ 你而家开始储啦，试下。 佢系四廿年后先走到 啊。因为咧，你本身自己仲有只龙池嘅牌啊。 哇，系咪咁好啊？ 就代表喂，你个人其实几稳阵啊，几有内涵。 我睇住喺 Rainbow 手上抽到咁多咁劲嘅牌。 系，唔系你真系呢一行，即系我哋讲天时地利人和啦。咁你上面嗰一行系真系抽到好靓嘅牌嘅。不过你另外抽到嘅咧就天机，佢亦都系代表诸葛亮嘅，咁所以咧佢系讲紧喂，你其实如果抽龙池配天机，就代表喂你做呢件事真系要好有 planning 啦，同埋一定系嗰啲咩专才计划啊，或者可能系一啲特别嘅计划，你先申请到，你绝对唔系攞好多钱跟住去买楼啊、起楼啊，唔系投资移民，因为你呢度讲明咧，你自己另外有嘅系天喜同， 即系我靠嘅能力走嘅咁 啊，冇错，第二度都系做翻电台啦，应该。 但我出咗咩最冇能力同最废？ 技术啊， 系又冇读书，乜都冇咁 样。哎呀，又好得意喎！你又抽到贵人牌，因为始终晚年 系 好嘅喎。 系 你抽到，冇错，你抽到天喜啦，咁晚年系开心嘅。咁另外佢最后有只天土啦，咁天土就真系代表，喂，你可能审美眼光过高啦，就系头先讲嘅，你会唔会有伴侣呢个问题啦？所以可能其实你系咪自己走我唔知啦，但系可能你想去嘅地方唔好眼角咁高啦，你拣一啲可能佢真系好需要你呢种专才嘅，咁就容易走。所以唔好喺个 location 度 picky 嘅话就容易走到嘅。 哦，好啊，等我即刻揾下究竟我有啲咩能力可以成为一个专才而走到嘅先。 你可能可以 run 一间电台咧， 做广告好似都 OK 噶， 都系专才嚟嘅咩？系啊，即系我去到开翻个广东话电台， 系啊， 我又唔识英文，又唔识 华人电台咯， 我仲识啲咩？ 华语电台。 咁佢话明唔可以喺 location picky， 可能得台湾咯。咁但系你 都买加拿大都有华人，英国又有，美国都好多。 但系你储唔到钱啊嘛， 系， 因为你 最后古巴去咗， 你自己抽嘅牌里面咧六张啦，其实我都会话呢六只都唔系差嘅牌，你始终冇抽到唔好嘅嘢，咁所以对于你嚟讲呢件事系有可能发生嘅，而且你真系全部抽晒靓嘢， 哎呀，好少我 Wingbo 会帮我，即系 我副牌我洗得唔好，我觉得 可能系 啲衰牌去晒我度，应该 我好好奇 Kitty 又点咧 ？Kitty 你个问题咩？ 我嘅问题系如果睇咁远，有冇可能做老板呢？咁 你有冇问埋边区做啊？ 唔使啦，做到先再谂。如果话唔得啊，咁都唔使谂啊嘛。 嗱，其实的而且确咧，我谂你哋两副牌应该调转咗嘅，因为唔知点解今日 Kitty 咧就抽到四只唔好嘅牌， 系咯，好阴暗喎，有一啲骷髅骨啊、蛇啊咁样。 因为咧你抽到咧，嗱，其实佢自己本身咧抽到左拔同埋右符嘅，咁呢两只都系大吉星牌嚟嘅，咁所以其实呢两只牌咧，一只咧就代表有人缘啦，有人帮你，而且呢个人中。 丰厚豁达，肯为人着想。咁所以如果以创业嚟讲，抽到呢两只牌都代表啊，你会有好嘅客人，或者你会遇到啲人去一齐同你合作啊，或者会有啲好嘅机会。本身唔系差嘅嘢嚟嘅，的而且确，如果你问我，我仲会觉得啊，都几顺利，因为左拔左右拔同埋左副咧，都系两只类似 就工作 好冇錯，或者係代表你個人只要樂觀穩健咧，就會有貴人嘅，因為兩隻都係屬於有貴人嘅牌。咁、只不過一個 係好樂觀，佢個人 係啦，而且都係講緊為你用，不過你要揾異性去裝作相助，異性嘅相助可能會好啲嘅。 係 咁正， 係啦，咁可以 可唔可以幫下我啊？ 係啦， 好啊好啊，即刻幫你咁啊！ 咁所以的而且確，如果喺主位，我哋講喂呢件事成唔成功，或者結果佢都抽到兩隻好牌嘅，佢即係喺建議或者其他地方佢抽到嘅牌唔好嘅啫。 我估幾隻唔好嘅牌都真係幾唔好啊！望落去係 點嘅樣㗎？ 有一隻咧就好似毒蛇，跟住有骷髏骨頭咁樣啦，跟住有蠍子啊咁樣啦，有啲嘢生曬蜘蛛網啊咁樣。 哇！原來隻牌可以恐怖到咁。 係咯，所以你頭先你嗰啲係好靚㗎， 超靚，好冇？係。咁但係其實咧，你話呢四隻係咪真係差到暈咧？冇，你最差嗰啲抽唔到，但佢只係一啲提醒嘅差啫， 差差地啊。 係啦，譬如好似鹽呢隻牌啦，佢係代表，喂，你呢件事係適宜主攻，唔適宜守候，適宜做一啲創新嘅嘢，唔可以做啲安穩嘅嘢。即係可能，如果你自己想創業，你應該係做一啲 business 係而家冇乜人做，或者係你引入一啲新嘅技能翻嚟，或者係諗啲新嘢去令到呢件事可以發展，守舊係唔 work 嘅。咁之後呢隻牌叫零啦，佢就係代表。喂，呢件事要胆大心细，所以如果你要创业都系讲緊冲动嘅，可能都系讲緊喂要只想做就去做啦，去试下去搏下啦咁。而你另外抽到嘅陀曼呢，佢系一隻唔善于沟通嘅牌嚟。咁如果喺爱情里面最唔好呢，就是因为佢系代表你嘅婚姻感情会有阻滞。咁 所以问爱情系咪唔关事㗎？ 冇错。咁但系呢呢隻牌始终佢系讲緊喂喺发展上你要諗清楚点样 sustainable。因为佢系讲緊唔可以諗短期嘅嘢嘅。 係。 咁而最尾呢隻啦羊印啦。就是代表喂要有勇有谋，可能你会有啲冲动，或者可能你真係好需要勇往直前，唔好理其他人嘅反对照做啦。咁所以可能你抽嘅牌呢，佢可唔可以话最差，但係佢一定係讲緊喂你有啲困难或者有啲嘢你要去克服㗎啦。同埋始终我哋都会话你始终急嘅牌係比即係好嘅牌係比较偏向是要人帮啊，或者整体来讲我都只不过听到很多是喂要勇往直前啊，做新嘢啊，不要做旧嘢啊，或者找异性合作啊，或者可能找多啲人帮手啊，咁冇话过唔得囉。佢即係可能只是喂你可能自己一条友做得差啲。咁样啫。 所以之前都系嘅，抽塔罗嘅时候你都要同人合作㗎。係。係啊。 咁就物色下有啲咩异性贵人去帮我先。 係啊，最紧要搵到人帮手，最点佢做嘢好记得嘅。嗱好啦，今日我想问返远少少啊，呢一个牌你话日本人去设计㗎嘛，佢仲健在㗎嘛。 我唔知道，因为呢其实我是一个暑假嘅时候啦，咁就去 好奇揾到嘅。 係啦，咁我冇见过个设计者嘅。 係。 不过呢因为我自己本身对紫薇嘅熟悉程度唔高，咁但係佢里面有本说明书嘅，我係跟住呢个日本人嘅说明书去学呢副牌嘅。咁我点样解释里面啲字呢，好简单，问朋友啦，同埋Google Translate 嘅。 係。咁你都好好喎，有好多朋友去帮你，所以其实你嘅贵人缘都唔差。 哦，咁我認識到你都唔會太差嘅。 哇！突然間無啦互相喺度互笠高帽，唔知做咩事。嗱，咁好啦，咁啊，今次就介紹咗一個關於紫微斗數嘅塔羅牌啦 ，Rainbow。咁我想問一下啦，咁啊，聽眾們又有啲嘢想玩一下喎，咁你今次又會同大家玩啲乜嘢呢？ 好嗱，今日咧想同大家玩下嘅嘢咧，就是未来三个月有咩提议啊？咁当然啦，当然俾大家试下呢副紫微塔罗啦。咁所以咧，而家大家可以上你哋嘅 Facebook 嗰度睇下条问题，同埋睇下嗰四只牌。咁我哋就一齐嚟睇下答案啦。In the morning, cup of milk, let's rock and roll. Kink out, kick the drum, rolling on like a Rolling Stone. Sing song when I'm walking home, jump up to the top of LeBron. Ding dong, call 時間回來，今天就會講未來三個月的運程會是怎樣，麻煩 Rainbow 了。 好，那你們選什麼？ A 啊， 我選 C 啦。 好，嗱，你真系今日唔知点解好好运， 你又拣到皇帝牌、啊， 冇错，你又拣到紫薇啊，咁、哦、所以咧，其实咧，如果你话嚟紧呢三个月咧，的而且确你会有啲权贵或者有啲有权力嘅人士咧、嗯，突然之间同你关系非常之好，佢哋会成为你嘅贵人嘅、嗯，所以喺未来呢三个月咧啊，会有一啲人帮你啦，同、嗯、埋如果有啲权贵 即刻嗌我走， 要你可能高级啲嘅啦，咁你就应该要行埋同佢打招呼啊，有礼貌啲啦、哦，因为呢段时间咧呢啲权贵会特别留意到你噶，咁、嗯、所以佢哋会帮到你，或者可能俾啲机会你，或者可能你会觉得、嗯、啊有啲嘢我想同佢讲，或者有啲嘢想同佢倾，甚至乎佢突然之间有嘢同你倾都唔出奇。哦、所以呢段时间多啲留意权贵啦， 系咁就更加要装备自己啦。如果咁讲，如果唔系佢突然间搵我倾偈，我哑咗哦。 唔怕唔怕，抽到紫微就代表你本身已经有佢哋想要嘅嘢㗎啦。所以当佢行埋嚟嘅时候，其实你其实 anytime 都答到佢嘅。 望住佢，我知你想要咩啦。 系做翻你自己。 系啦， 唔好太夸张。 你唔讲，我望住你对眼已经知你想要咩啦。 吓走咗系咩事啊？真系唔妥啊！ 冇呢次要先走啦。 咁所以珍惜呢三个月啦，开始行运啦。好，跟住就第二只牌就系同我一样拣嘅朋友仔啦。咁我哋咧其实就拣到财富同权力。咁、所以咧呢段时间，因为呢只牌叫曲舞啊，咁、可能我哋自己咧嗱，佢个历史人物咧就系赵云。咁、唔好意思，我唔记得咗佢系咩人啦。咁但系你可以上网查嘅。咁咧，其实呢只牌咧，佢主要咧就系讲嚟紧呢段时间你搵钱系唔错嘅。所以如果你失紧业或者可能你嘅工作呢排唔好，记住。 而家有起色啦。 而家有啲起色啦、嗯，你可以快啲去搵啊、嗯。虽然可能未必去到你想要嘅咁多钱，嗯、但at least可能个机会就会多咗。咁呢只曲舞咧都系代表喂你，因为呢个人骑住喺一只。老虎度啊、嗯，你要自己主动出击嘅、嗯，你要把握翻自己嘅节奏同埋命运嘅、嗯，所以呢段时间唔好太过紧张或者担心。总之咧，你肯努力去试咧，都会有可能有啲机会噶啦。 嗯，好啊，第三只牌， 好，咁第三只牌咧就系、是、太阳啦。咁、你拣咗嘛？ 系啊，拣。 咁、我内开唔开心先？ 开心啊，有太阳都唔开心。 冇错啦，呢只牌咧个历史人物就系关羽，我系唔识啦。咁、所以咧，其实佢系代表光明嘅，佢亦都代表呢段时间呢其实你个脑好紧要，你个脑嘅转数啦，或者可能你呢段时间会諗到好多好嘅 idea 啦、会令到你自己呢提升緊你自己嘅地位。咁、所以如果揀 C 嘅人呢就要多啲諗嘢啦。 係、好。 到 D 啦。 D 呢就係巨门。咁嗱巨门呢就係代表只要你肯付出就会有回报嘅。咁、我历史人物呢就係、老叔。咁其实呢佢係代表呢只要你愿意付出呢就会有回报嘅。咁、你要多用你嘅洞察力啦同埋溝通啊。虽然老叔呢係一个男人嚟嘅，不过点解呢隻牌会用咗女人去表达呢，就係、代表你记住你都要有温柔嘅一面。除咗要 有好嘅计谋呢，温柔嘅一面都非常重要啊。咁所以唔好唔 balance 就 OK 啦。 好啊，咁呢个时候呢不如都帮我哋嘅听众问下 Rainbow 啦，帮佢抽隻牌睇下可唔可以帮佢解决到佢而家嘅疑惑啦。咁呢位听众呢 inbox 我哋呢咁佢就叫 Tommy 嘅。咁都好长篇嘅，不过简单嚟讲呢其实就因为而家市道唔好啊，佢话呢出去好难呢搵个第二份工，咁但系而家打紧嗰份工嘅心态咧，又好似就系为咗份粮咁样，咁、但系佢又要供楼啦，咁、到底转唔转工好呢？如果转咧，可能就想去搞下呢个宠物美容嘅、因为佢就好中意狗仔。咁、到底阿 Tommy 喺呢一个时势啊，应该稳阵啲好啊，定系朝住自己兴趣去咧 ？Rainbow， 好，咁第一只牌大家见到啦，就好色彩缤纷嘅， 佢仙子好靓噃， 冇错。不过隔篱嗰只牌咧就压力好大咯，嗱、因为咧我自己就觉得不如呢份工作做到几耐得几耐啦。的而且确呢而家你搵工或者重新嚟过呢睇唔到有金钱运好明显。咁、所以其实你未必好赚到钱或者可能真係好快可以喺呢个行业度譬如你讲嘅宠物美容啊、有一份你觉得满意嘅收入。所以如果喺呢个咁大嘅压力底下你以 part time 嘅形式做两份工系可以嘅，因为收到隻世界牌、你可以去尝试搵一啲新嘅机会，但係你话全职做就唔好啦、因为根本你系完全未 ready 嘅。 咁咪话佢啱啱先去学啊嘛，呢、這个宠物美容，咁、所以都应该一段时间即系去修炼自己嗰个技术嘅。 唔容易嘅呢、這个真系。 系啊。 好，咁另外 去寵物美容嗰度啦，就抽到牌，咁啊聖杯十啦，就再加一隻 trust。咁我會話啊，你的而且確有呢邊嘅天分，或者你有呢個耐性，因為寵物聖杯十都係代表你會做到呢件事。但可惜咧，聖杯十就係講緊。你冇 networking 啊，即可能今日你其實去揾呢啲客，對於嚟講都係一啲好難好難嘅問題。咁所以其實佢某程度上都係叫你，喂，你真係要自己揾客咧，係要啲經歷嘅，所以未必係手藝唔好，可能連客都係有一啲困難度。 要慢慢儲咯， 係啊。咁啊，所以你要再諗下，再三思咁啊，係咪真係想轉工？轉工嘅時候，你嘅興趣或者你嘅能力去到邊啊？咁樣。咁 我轉之前應該要做好多啲準備， 係啦， 跟住先去。 同埋，我覺得你應該學習下，即係上下啲堂，睇下自己係咪真係中意。因為有陣時你想嘅到你真係學嘅時候，可能又會覺得有少少嘅困難嘅。咁啊，今日 Rainbow 咧就解答咗你嘅问题啦，咁下个礼拜再同你啊 Rainbow 啊倾偈咧 ，thank you， 拜拜。仿佛我这个城市过海整夜不停，但还是低头祈祷抬头寻找流星。啊哦哦，把自己错过像幸运。却才发现周转不出去，头顶是放手降下，步步无法前进。啊哦哦，是否太过自信 ？No, I can't be your hero. No, I can't be your hero. No, I can't be总是好吃得不到的东西，为什么微笑总是那么耀眼美丽？啊啊啊！陷阱没有季节限定。啊啊啊啊啊啊啊！为什么总是不停购买最新手机？为什么看到红点总是想要停机？啊啊啊！是实在超过自己。宇宙人的歌曲啊，歌曲名字叫做《先这样》，我哋呢度都要同大家讲系咁先啊，因为之后落嚟十二点新闻之后要交个时间俾师兄祠堂，敏感时刻喺呢度同大家讲声，拜拜。